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服贸会建筑专题展览组委会今天举行专场通气会，北京市卫健委提醒居家消毒有多个注意事项，河南高校和中高风险地区的中小学生9月15号之前不开学，民调显示仅39%的人认为拜登在履行总统职责。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服贸会建筑专题展览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正式开展，组委会今天组织了专场通气会，介绍展览的相关准备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建筑专题展都有哪些看点。 那么在去年，其实建筑服务专题展是首次亮相服贸会，是以370平米的这样的展区带动了303亿的签约额。那么今年的这个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专题展是首次作为独立的专题亮相首钢园区，是有4800平米的一个单独的展馆，应该说整个的规模是比去年扩大了很多。那么这个展区内是将设置三个主题的展，包括行业综合展、智能装备体验区和企业展，主要突出这个智慧建造是这个绿色建造的一个最佳途径的理念。那同时呢，还会举办两场这个高峰论坛，主要也是聚焦这个智慧建造和绿色发展。那么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贸易的签约活动。那么如果是普通的市民去看展呢，主要我推荐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超级工程背后的故事，那它会展示很多一带一路还有北京冬奥会的一些相关的大的一些项目，主要还是展示一些先进的技术，包括智慧工地的管理，还有一些集能这个集成的一些系统智能装备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互动体验区，那么这个区域会通过大屏沙盘还有实体模型和智能装备等等，为大家带来一个数字建造体验之旅。那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在会场亲身体验这个建筑机器人，还有扩展现实可穿戴的装备等等，同时配合这个光影互动的一些数字的手段去进行一些超级工程的探秘。另外呢，比如说像智能工程装备的仿真模型，还有拼装 3D 打印的这种建筑机房等等，都可以通过互动的这种触摸的触控的设备来学习一些相关的建筑的知识，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的地区。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京市卫健委提醒，消毒呢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之一，居家消毒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家庭防护还是要以清洁为主和消毒为辅，应该保持通风的环境和环境的清洁，在外出回家以后要第一时间洗手。第二呢是消毒剂应该按照说明书进行稀释以后再进行使用，酒精消毒应该选用75%的浓度，避免不同类型的消毒剂混合使用。三呢是在使用消毒剂的过程当中啊，最好佩戴口罩和橡胶手套，防止液体的飞溅。使用酒精消毒的时候，最好采用擦拭的方法，避免采用喷洒的方式进行消毒。四是免洗洗手液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尽可能的用流水来洗手，配合使用肥皂和洗手液。五是消毒剂对物品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对金属的腐蚀性很强，对于人体也有刺激。使用消毒剂在半个小时之后啊，应该使用清水对环境的表面进行擦拭。近日在年底即将开通的地铁17号线的南段、19号线一期和11号线西段这三条地铁新线所使用的智能电动客车到达了车辆基地。这三条线的新车都有哪些新特点，或者又采用了哪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走进地铁17号线次渠南停车场，轨道上停放着20多辆崭新的地铁列车。作为北京第一条时速100公里的 A 型不锈钢车体全自动驾驶智能电动客车，17号线列车装备了新型的车辆监测系统。中车长春轨道客车公司技术经理翟国瑞说， 像我们车辆配置了主动障碍物的一个监测系统，可以识别线路线界内的所有的一些异常的一些物体。正常的运行过程当中，如果轨道上出现了人或者是异物，可以自动的识别出来，快速的停车，避免安全的事故的一些发生。 地铁19号线一期采用的车辆可以实现时速120公里全自动驾驶。由于线路在草桥站和大兴机场线换乘，车辆还设置了商务车厢。京投所属轨道公司设备管理总部任飞介绍， 由于19号线要跟新机场线对接，在颜色上也跟新机场线的车进行了呼应，白色的车体，红色的色带。每列车有两节商务车厢，左右两侧各有一排横向的软包座椅，提有大件行李的乘客呢，可以乘坐商务车厢。 地铁11号线西段直接服务2022年冬奥会，新设计的列车充满了冬奥元素。京投所属快轨建设公司设备部部长王雪松表示， 车内扶手采用冰球杆的一种造型，车辆的灯光采用了雪花的造型，映衬着北京冬奥的相关的一些特点和特色，包括车载的显示，提醒乘客每个车厢的舒适度，到站的信息。 据了解，年底即将开通的17号线南段，从亦庄站前区南站到十里河站，全长 16.5 公里，共七座车站。19号线一期全长 22.4 公里，从丰台区新宫站到海淀区牡丹园站。11号线西段北起石景山模式口站，南到新首钢站，线路长度 4.2 公里，新建四座车站。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教育厅总督学李金川就师生和家长关注的开学时间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李金川也介绍，河南省高校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定在9月15号之前不返校，综合考虑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和生源分布等因素，审慎研判返校开学的时间。中小学校根据一地一策和市定省批的要求，按照高三包括市县属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先开学，初三次之，中小学包括市县属中职学校其他年级再次之，幼儿园最后的原则分批返校和开学。目前制定的返校开学的方案是基于八月底河南省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做出的初步安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从阿富汗撤离行动继续失控，让拜登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距离他上台还不满八个月。纽约邮报昨天的报道称，当天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 40% 的美国民众认为拜登在履行总统职责。这份民调结果和阿富汗局势突然变天时拜登的表现有着直接的联系。就连盟国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也批评拜登说，美国的撤军决定加速了事态的发展，认为拜登应该为阿富汗当前的局势负责。欧盟官员们称，其冒着难民涌入欧盟边境的风险，并可能让中亚的恐怖主义卷土重来。此外，作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始作俑者，小布什1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要求拜登迅速接纳阿富汗难民。特朗普痛批阿富汗撤军会在数十年里影响美国和世界的关系。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来关注1920年的8月22号，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37年的8月22号到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1948年的8月22号，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的党的地下组织在此方针的指导下，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和下周的天气趋势。